他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思农旁边的大左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里边非常的火热，也相当于这个 so hot， 热死我了，已经要。 对，就那个。这也非常的切合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啊， 对， 是一个 我们今天的主题也非常的 Jazz Party 火热，对，没错。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聊一聊一个可能不是这么大众化，但它绝对也不小众的一个音乐类型，就是爵 士爵 士 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这个网络直播的平台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来看看今天我们俩这个这么热的直播间到底有 多热， 到底有多热。 对，我就觉得。那你好像少说了点什么，原来还没有说我们的收看方式呢。 没错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这个网络直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平台，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是的，没错。那我们就先来一起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爵士乐榜单， 一起来看。 本期982活力榜爵士乐榜单第五名，听听朗姆可乐。第四名，赵可，给我一个吻。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表情。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心上，让我想念你。总是瞪着你的眼睛，你不答应。我也要向你请求，却不回心。总是眯着你的嘴唇，你不回应。我也要向你请求，却不回心。给我一个吻。可以，飞吻也没关系。 感情。 第三名 Carol Emery Jasmine。第二名，上海复兴方案，百乐门 Swing Fit。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watch them grow. They're like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哎呦，你要炸死我耳朵 了！哎，大家刚刚看到的这段视频啊，不包含我刚刚最后那段人声的配音，就是今天为各位 毁了一首经典。 对， 是， 就是我们为各位推荐的今天 Jazz Party 的中间为各位推荐的五首爵士乐或者是半爵士乐。 对，没错。有没有一种想要去这个咖啡厅啊，或者这种爵士酒吧来一小杯的感觉？嗯、 对，或者是教你优雅的扭动着身体。 为什么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这么奇怪、啊、 不是真的真的 优雅的扭动。 爵士乐其实有这么一大特点，因为它之前都是那种、嗯、不知道各位了不了解爵士乐啊、嗯、因为我对它也是只有那种皮毛上的， 大佐很了解哦， 不就是完全就是皮毛上的感觉、嗯、因为就是它就是嗯在美国黑人团体啊、 嗯、 用小号钢琴或者是萨克斯、嗯、然后很多的包括大提琴小提琴就是这些乐器融合在一起的，因为还有那种叫做即兴爵士， 对， 这也是很厉害的。 爵性爵性什么鬼、嗯、其实这个爵士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即兴， 没错， 尤其是在应该是在上个就是爵士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可能现对 十九世纪， 可能现在还这个爵士乐的即兴可能越来越少了，但是在爵士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个怎么那么难说，爵士的这个即兴确实是非常的厉害、 嗯、 而且你会看到像当时在玩爵士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萨克斯手啊、 嗯、 还有一些这个鼓手啊什么之类，他们真的是上台然后大家定好一个调子就可以开始随时去演奏出一段爵士乐。 没错，而且就是就是整个一个爵士乐队中间是没有任何约定的， 对， 有可能就是这个小号手或者是萨克斯手就是这段喝嗨了或者是今天晚上特别高兴就突然之间给你来了一个特别哎呀婉转回肠的那种调子， 对对对，而且它的节奏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没错。 所以那我们今天就先一起来听一下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五名、 嗯、 来自 Tim Tim 的朗姆可乐，一起来听一下。Come on, six, six. girls, move your body, and I'm into the fire. As we hypnotize you with this summer groove. Yes, I am. Come in, sister. Drinking rum and Coca-Cola. Go down, join Kumana. Both mother and daughter. Working for the Yankee Dollar. Drinking rum and Coca-Cola. Go down, join Kumana. Both mother and daughter. Working for the Yankee Dollar. Oh, I'm in the Cutters of the Summit. 我为什么听了这首歌之后特别想喝可乐呢？有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通篇唱的这个主要的旋律跟主要的歌词都是跟这个 Coca-Cola 有关 的嘛。 对， 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啊，这首歌呢被誉为爵士最高雅古老的经典，但是也有人质疑这首歌，说这首歌不是爵士，是叫做这个 Calypso。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小小科普一下啊，这个 Calypso 呢是一种民间歌曲，歌曲的歌词押韵啊，这个音乐当中采用切分的节奏，就像刚刚唱到的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他每次唱完 Coca-Cola 之后，他是往下压一下他的韵脚之后，下一句歌词跟上一句歌词的韵是一样的。 对，而且它的这个节奏有很多的这个切分音在里面。其实说它不是爵士，我觉得它也是爵士，只不过可能说是在爵士乐和这个卡利普索两个音乐类型中间两个融合了一下的这么一首歌曲。 没错，这种音乐呢是于20世纪前中叶诞生在科利尼达和多巴哥的非洲加勒比民谣的一种音乐类型，节奏类型呢也可以追溯到法国庄园主和法属安第斯奴隶到这个到达美洲的18世纪啊，这个时间段是非常的长了，因此深受法国和非洲音乐的影响。这首歌呢，是第一次播放是在1945年的美国，被这个Andrew Sisters 唱红之后，连续10周高居榜首。 对，没错。那其实刚刚大家听到这版也是有这个 Andrew Sister 唱的，但只不过是经过这个Tim 后期加工。 Tim 他是一个，因为我没有找到太多相关他的资料，他是不是应该是一个类似那种就是电音制作人的这种感觉？对，是经过他在后期又处理了一遍，又合成了一遍的版本送给大家。 因为 在1945年的那个老版的时候啊，我估计大家听到之后会觉得很难受， 很有年代感的感觉，是不是？ 因为确实那个是黑胶唱片流行的时代啊，你就想象三个女人站在台上，然后面前有一个那种金的圈圈的那种话筒， 对， 然后三个人跟着这个爵士的音乐，跟着鼓点一起在唱这种慢节奏的歌。刚刚大家听到这首这个 Coca-Cola 的这个 Remix 的版本呢，它已经把整个的原版给它加快了，至少能有个 1.5 倍，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就是能让大家在听觉的感受上更符合现在的这种音乐的审美。嗯，那今天呢也是在这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爵士乐的起源，也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爵士乐呢，刚刚我们也说了，是讲究即兴，以其具有摇摆特点的节奏为基础，是非洲的黑人文化和欧洲的白人文化的结合。那在19世纪期间呢，音乐是美国南部种植园的黑人奴隶们表达自我生活和情感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没错， 好像很多的音乐都是从这个非洲啊，或者说美国的一些黑人那边去传过来的，他们好像更倾向于去用 音乐 去 表达 自己的情感， 或者是说用这种带曲调的东西。不是有那个段子说这是他们的独立的天赋吗？ 对，没错，这真的就是一个天赋，因为他们说话的时候，你都 说话的时候 感觉是带着节奏 的。 对，那从19世纪末开始呢，爵士乐以这个英美传统音乐为基础，混合了布鲁斯、拉格泰姆以及其他的音乐类型，应该算是一种这个混血的产物吧，应该算是。 没错。 那在美洲的黑人音乐保存了大量的非洲特色节奏特色。色明显，而且保留了这个集体即兴创作的特点。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中为什么说这个爵士乐啊，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即兴。很明显，就是总会有那么几个人突然之间就给你来那么几个， 而且他们配合的还特别好。 对，不得不说的呢，这个说到爵士乐啊，这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美国的新奥尔良。 对， 因为 鸡腿堡。 对啊。说到新奥尔良，你的脑子里只有 烤 鸡腿 堡 是吗？ 对 ，no， 这个新奥尔良呢，它是爵士乐诞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叫做传教士的美剧。 我没有看过这个美剧。 还有美国众神这部美剧，这两部美剧都以这个新奥尔良它的发展跟起源为基础，然后中间有很多的镜头，就是有很多的台词啊，都说它跟爵士乐有关。然后呢，这个在1895年到1917年这段时间里呢，新奥尔良的爵士乐呢比其他地方的种类也是更多更好，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新奥尔良是产生这个爵士乐唯一的一个地方。 对，没错。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 你怎么了？这是 没有，刚突然间想到了一个笑话，我一会儿接下来给你说。 痛惜就你自己啊。 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首歌呢是一首这个来自于一个中国的爵士乐歌手赵可的一首歌。的表情 怎么了？ 表情好奇怪啊。先让我笑一会儿哈，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赵可的 给 我 一 个吻。 给我一个吻， 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标记，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心上让我想念你，纵然瞪着你的眼睛你不答应，我也要向你请求绝不灰心，纵然眯着你的嘴唇你不回应，我也要向你请求绝不灰心，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飞吻也没关系，我一样心感激，给我一个吻，可以可以飞吻表示甜蜜，我一样感谢你，纵然闭着你的眼睛你不答应，我也要向你请求绝不灰心，纵然闭着你的嘴唇你没回应，我也要 算了吧，这个一会儿看我高不高兴啊，高兴就给大家唱一段给我一个吻的这个英文版本 Seven Lonely Days 啊。这个刚刚我也是突然之间想到，其实这首歌曲它最开始的在国内的原唱其实是张璐， 对 啊，给我一个吻，大家听到的原来的版本应该是由张璐演唱的那个最古老的版本，但是其实这首歌它的原唱就是张璐也是翻唱的一个英文歌曲，对，叫做 Seven Lonely Days、 嗯、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脑补一下啊，把给我一个吻这句歌词换成 Seven Lonely Days， 就是两个歌曲之间不同的地方。 对，没错，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私下去听一听这首歌、嗯、Seven Lonely Days 它本身也是一个爵士乐的歌曲、嗯、而且我觉得其实是原版更有味道，但是呢、嗯、我们因为今天是来聊这个爵士乐嘛，就也不得不聊一聊这个在国内一些非常知名的爵士乐歌手、 哎、 比如说赵可。 对，这个赵可呢，就是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个版本啊，就是来自于赵可的这个给我一个吻，也是来自于2013年中国好声音的参赛选手改编和演唱的爵士乐的版本，而且在原版的歌曲的基础上呢，也显得更加的俏皮， 对，更加俏皮，更加可爱哈。 嗯， 其实现在也有人评价赵可说他是一个阴柔和漂亮的一个男孩子，因为可能大家知道他是在2013年的中国好声音这个选秀当中，嗯，他可能平时私底下呢是一个比较喜欢就是那种裹着皮草啊，很有贵妇感觉，然后坐在那种阴暗的小酒吧里面自己点上一杯酒去慢慢品的那种男生、 嗯、 但是当他站上舞台以后就感觉啊，整个夜晚好像就整个舞台都是他的那种感觉一样，这就是我的爵士舞台。 对，而且 不管 是 我有， 从赵可就是嘴里唱出来的歌曲有很多，就是一般咱们所说的流行音乐他都可以给他唱出爵士的 爵士的感觉，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点、 嗯、 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29，刚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有人问我们热不热， 嗯， 当然热，我们现在是34度的直播间，不过没有关系，能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热也值了，对不对、 嗯、没错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 Jazz Party， 希望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也可以给大家推荐更多更好听的爵士乐。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王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 AM 927千赫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我是思农， 我是大佐。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我们的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的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在网络上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没错。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爵士乐哈。其实上半段我们给大家放了两首歌曲，那第二首歌呢是由这个最近，也不能说最近吧，2013年的时候很火的一个这个爵士乐歌手赵可演唱的。其实提到中国的爵士乐，我们现在能想到的有谁？赵可 还有 王韵一。王韵一应该也 算 吧， 是 王韵一是爵士，就是那个一个秃头的一个女生，很有感觉，很有， 我知道， 对，那个女孩，她应该是，她的很多歌曲都是爵士乐。然后还有谁？王若琳应该她有一些歌也是爵士乐吧？ 差不多。曲婉婷算不算？ 曲婉婷有部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中国很少有那种非常火的纯爵士乐，像赵可的话，他可能爵士乐会比较多。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提到这些歌手，他都应该属于半爵士类型。 对对对，还有像这个袁娅维也是，对吧？袁娅维啊，你没有听过袁娅维之前改编的那个《问情》的爵士乐版吗？ 哇，真是 非常好听，建议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哈。现在也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歌手愿意去把爵士乐放到自己的这个音乐作品当中去了。 没错。 那说一下这个爵士乐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哈。爵士乐在中国的历史呢，大概可以追溯到大概是在 半个 多 世 纪 之 前 啊，就是30-40年代的上海。哎，这基本上我相信大家脑子里边都没有那个画面啊， 百乐门。 对 对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歌曲里边也是有一首很有上海元素跟情调的这个一首歌曲，一会儿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不我们干脆换个顺序把这首歌放起来。 前面吧。 啊，不行，我必须要给大家留一个悬念。 为什么？ 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呢，就是这个爵士乐在中国的栖息地，也曾经出现过相当规模的爵士乐演出和一些颇具水准的爵士乐音乐家。不过那个时候的爵士乐呢，主要都是为这个舞厅来伴舞。 对，没错。那刚刚我们说完了两首歌之后呢，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三首歌。既然大佐说我们就要按照顺序来放的话，那我们就给大家放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是来自这个 Carol Emerald 的 Jazzman， 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来自于 Carol Emerald 的 Dead Man， 一首非常有活力的而且可以振奋精神的一首 jazz 音乐啊。 对，没错，非常就是有一种因为现在马上就要下班了嘛，甚至有很多人都是在这个下班回家的途中哈。我觉得听到这种风格的音乐会不会就忘掉了？那倒没有，就忘掉了一天的这个疲惫，然后想一想明天就要到周五了，有没有一种这样非常轻松愉快的心情呢？ 没有。 没有，为什么？因为 周六还要上班， 是是， 对。而这个这首歌呢，非常的具有活力，而且有助于振奋精神啊！而且这首歌它整个的歌曲的曲调加上它歌词都非常俏皮和诙谐。不知道大家这个。我们刚刚放的是歌，没放 MV 啊，因为这首歌的 MV 里边， 它的榜单当中是有这段 MV 的， 对、整段歌曲的镜头感也非常的强，而且它就是以那种百老汇歌剧范儿的风格展现给大家，也并不意味着这首歌曲是很复古的那种感觉。虽然说从歌曲的旋律上一开始打那个点儿啊，就可能回到了。四五十年代那种刚刚 四五十年代， 对，就我刚刚出生的那个年代嘛，对，就是回到了当时的那个年代给人的感觉。但是在往下听的时候，除了这种摩登感，还会有一点小惊喜。 对，有一种现代感在里面，就是复古加现代的结合。 没错，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三首歌曲，那这首歌呢是由这个 Carol Emery 演唱，他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而且这张唱片的反响也非常的棒，可以说他的每首歌曲的制作都是非常的精良。其实，在爵士乐有一个很有一点尴尬的一个局面，就是，一首爵士乐如果它是经典的话，它就会非常非常的经典，就一直经典到后世可能 无法 几年、几十年、甚至说几百年都一直在传唱这首歌，去改编这首歌。但是呢，如果你不是一个经典，就肯定会被淹没在这些歌曲当中。如果你太平凡了的话，可能就不会在这个爵士乐的这个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呢，这个 Carol Emery 他的每一首歌应该算是不能说是那种非常热的经典，因为他还没有年纪这么大嘛。但是我相信在未来可能在爵士乐的这个领域里面应该算是可以占有那么一席之地的。 没错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Carol Emery 的 Dead Man， 大家可以自己去这个各大音乐 APP 上搜索一下，一首非常好听而且这个可以激励人心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歌呢也就是我们俩刚刚一直在说的啊，这个一首关于上海百乐门的歌。 对，而且跟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 Dead Man 好像有一点点的像，那它像在哪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百乐门 Swing Feet， 一起来听。 喂，侬辣盖阿里搭？我现在要去百乐门白相，侬来不啦？想好了不啦？ 不要搞了，好吧。 昨日夜里做了一只梦，梦到我家头去八龙门白相，梦里向是夜到，人交关多，马路高头车子也没地方停。八龙门门口的小姑娘在穿着长旗袍，卖相老好的。星期里向有爵士乐队，广场里侪是人，闹忙得不得了。我一直辣盖里向寻侬，就是寻不着，急死我了。最后只好跑出来帮侬打个电话，通是通了，侬就是想坏气，一句话不讲，不晓得侬辣盖想啥么子。我听不着侬到底啥意思，只好挂脱喽，气死我了。想啊，想来不想啊， 不要搞了好吧， 不要搞了好吧、 啊、大家听不懂的啦。 对，我觉得上海话真的很好听、哎、 对啊，特别好玩啊。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这个 Battleman Swing Feet 张乐、嗯啊，应该是这么读的。可以说这首歌曲啊，它是集合了中国的方言和爵士乐啊，还有这个杂音话剧，到这个，反正 就各种 各样的音乐形式， 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方言融入到爵士当中，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一首歌， 而且还是方言， 对。但是我觉得也就是像一些上海呀，甚至说可能一些苏州话之类的、 嗯、 这些语言，对，南京话， 对， 可以融入到这个爵士乐当中， 就是比较有 试想一下用东北话融入进去怎么说， 比如说歌词里边啊，他唱的是这样的，就是喂侬改侬能改阿里的啊，就是你在哪里啊， 嗯，东北话， 东北话， 你在哪儿的呢， 搁哪儿呢， 你搁哪儿呢， 搁哪儿呢， 你别整这些没用的。 对， 听起来 就会特别土。 对对对，其实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说过，可能这个在我国的南方的一些特色的方言更适合再加入到这个音乐当中去、嗯、 没错， 因为他们本身的这个语调就有一种跟音乐比较相通的这种感觉、嗯、 对， 嗯，这首来自于应该他们的这个组合叫做上海复兴方案，是一个以布鲁克林为根据地的电子音乐制作组合。他们的组合成员呢，分别是戴维梁和孙云帆。 嗯、 那在2005年的时候呢，这个上海复兴方案是由戴维梁创立的，最初的灵感呢都是来自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爵士乐团的东西方融合的音乐风格，而且他的早期作品很多都是将中国的一些传统乐器呀、啊、与嘻哈或者像爵士这样的音乐有机融合，令人耳目一新。 嗯，而且在2011年的时候呢，这个戴维遇见了多媒体艺术家孙云帆啊，二人也是先在视觉方面进行合作，如这个音乐录影带和视听多媒体表演项目，就是把整个的视听什么结合，跟咱们现在做这个融媒体平台是一样的、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的视频直播来同步收看到我们这一档电台节目， 真会见缝插针，好吧。 然后呢，再来说这个歌啊，随着在词曲创作和音乐制作方面的展开了合作，在2016年呢，二人共同制作了专辑，将这个爵士人声与电子桑巴、这个 blues 还有世界音乐与道家哲学有趣的编织在了一起。你想想， 嗯， 真的我。也可以算是一个听歌比较广泛的，就是领域比较广泛的、 嗯、对，这个我知道，我看了他的歌单刚刚什么风格都有， 对，但是我真的很 很少发现能把哲学还有一些中国古典的思想再加上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音乐家会把中西方的音乐形式结合，这个已经很常见了。 包括很多那种用中文的和电子采样相融合的那种电子乐， 对 现在也是越来越火了。 对，电子二胡啊，电子古筝啊，听起来特别奇怪的那种感觉，但是二者进行了融合之后，你会发现特别的好听。 对，没错，甚至比那些传统的西方引进过来的那些音乐形式单听去要好听得多。 嗯， 因为毕竟是融入了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的优秀文化。 没错没错没错。 嗯， 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二名啊，这个 Bellman Swing Feet 张乐啊。接下来来推荐一下我们今天歌单的第一名，一首超级经典到不能再经典的歌曲、What a Wonderful World， 一起来听。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Much more than I n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一种整个人都升华了的感觉， 一下 世界多美好， 大地球火， 对呀，没错， 一下子感觉到了整个世界的美好和美妙。 嗯， 今天我们榜单的第一名呢，来自于 Louis Armstrong 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嗯， 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 这首歌的上榜里坑我是不是？就是所有这个英文单词最多的都要给我说。那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呢，是这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是由 George Douglas 和 George Davey 一起创作的，由 Louis Armstrong 首次录制，并于1967年作为单曲发行。那 Armstrong 这首录制的版本呢，在1999年的时候进入了格莱美的名人堂。 没错。 那他在1967年的时候演唱了这首歌，而且具有非常感染力的声音和那种充满了特点的那个嗓音，让这首歌充满了激动和乐观的精神。 没错， 其实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感觉每次听到这首歌就有一种归于平静的感觉，而且在看他的歌词， 世界都安静， 对，我看到了海是蓝色的，然后我看到了孩子什么的，其实就是在描述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一些东西，但是被他唱出来的就是这么的平和，就是这么的美好。 嗯 嗯， 对，而且 提到爵士乐，我相信大家虽然可能说不出来歌词或者是歌曲名， 对， 但是听到这首歌，它绝对就是爵士乐当中经典的经典了。 没错，就哪怕你不喜欢听爵士乐，你也肯定听过这首歌，因为它在各大的电影里面，甚至于我们小时候经常看的那部《猫和老鼠》这个动画片里面也有这首歌的出现。但是其实我们今天有给大家准备《猫和老鼠》的片段，但是现在时间不允许了，那大家可以回去再去重新看一下。我觉得现在在看《猫和老鼠》，你能感受到它里面很多的 音乐 非常的经典， 没错， 不只有爵士乐，还有各种各样的交响 乐 啊等等。 对，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Jazz Party 中的五首非常好听的爵士乐啊。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把那首《百乐门》再次送给大家，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太洗脑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八二活力榜的全部内容了。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拜 拜。 稍 后 不啦。 不要搞了，好吧。不要搞了，好吧。 想来不想啊？